第78集，取到药箱之后，许林仍在二楼转了一圈，惊得合不拢嘴。所谓碧瓦朱蒙，不过如此。逾500平米的房子，奢华程度刷新了他对律师这个职业的认知。许林下楼时，傅云宪依然仰靠在沙发上和睦休息，但厅里的电视被打开了，透着莹莹蓝光，映在他的脸上。里头播放的是新一期的《原来是你》，节目收视率相当不错，这个时间仍被电视台安排了重播。许林瞥了一眼电视，伏在傅云宪身边替他处理伤口。荧屏里，主持人邢明问许苏：“ 对现在的工作还满意吗？” 许苏笑弯了眼睛，拒绝正面回答。邢明循循善诱：“ 不考虑你老板，说实话。” 许苏想了想，真就正儿八经地说：“ 还行吧，往宽处想，我得吃饭呢。” 这话的意思就是不满意了。傅云宪兀地一攥受伤的那只手，再次崩裂的伤口顿时鲜血直流。许林赶忙取纱布，他是会包扎的，活干得很漂亮，至少比上回许苏干得漂亮。他低着头，小心翼翼地清疮上药，缠裹纱布。傅云宪睁眼，皱着眉头垂眸，面无表情地看着许林，听着他絮絮地嘱咐伤后注意事项。傅云宪的眉骨很高，轮廓像白种人，微微眯眼时，眼神便显得未知而危险，意味深长。他注意到许林的领口下方挂着那块碧绿翡翠，还真走到哪儿都带着。 口子还是挺深的，最好敷点消炎药。 许林没有留意到傅云宪的眼神，仍低头处理对方的伤口。 傅老师，旧人不去，新人不来，有些人本就留不住，走就走了。 傅云宪让他闭嘴，可他偏要说下去。他就是觉得许苏不识好歹，就是觉得许苏鸠占鹊巢。傅云宪怒意混杂着酒劲一起上来，又对徒弟动了粗。他眼睛血红，一下勒住许林的脖子，将他摔了出去。许林重重的落地，后脑勺磕在茶几旁放置灯具的玻璃桌上，哗啦一声，好像骨头和玻璃一同碎了，脸都被碎片刮破了。许林摔得眼冒金星，一时爬不起来。挣扎中，傅云宪腕上的护身符勾在了他的扣子上，一扯断了，青金石珠子弹跳着滚了一地，噼啪作响，珠子的落地声瞬间将傅云宪彻底激怒。他拽着许林的衣领，将他整个脱离地板，高高扬起，要给他一个巴掌，却在手掌即将落在他脸上的时候突然止住了。许林哭了，如同大三那夜的许苏，他的嘴角颌骨有些碰撞的淤青，哭得一塌糊涂，模样相当委屈。原来是你临近尾声，荧屏里一对嘉宾牵手成功，背景音乐特别悠扬温存。傅云宪像是终于找回了理智，他眸中的血色褪尽，跪在地上，闭目仰头后靠，半晌，他说：“ 苏苏，别哭，我还在这里。” 节目结束的时候，傅云宪神志似已完全清醒，他坐靠在沙发一角，摸了支烟，叼进嘴里，却没有点着。他低头慢慢拆去手上的纱布，方才动作剧烈，伤口又崩裂出血。他刚刚发了疯，地上一片狼藉，将血淋淋的纱布扔向一边。傅云宪摇了摇头，嘲讽似的一勾嘴角。多少年没有输过官司的傅律师，却在这里破了金身，尝了败绩。任许林无声哭泣良久，傅云宪在他肩膀上轻轻拍了拍，让他自己回去。几乎同一时间，出了两件事情。一是富商胡石银移民了， 二是律师范明被打了，前者似狂风过境，举国震动，后者如石子入江，悄无声息。两者看似毫无联系，然而究其发生的原因却是同一个。几个月前在这一世，马炳元曾求傅云宪接过一个毒品案子，轻描淡写的说是一个手下，其实犯事的正是他亲弟弟马炳全。兄弟俩平时里各干各的，基本都是跟毒品相关的生意。跟马炳元明刀明枪的杀人放火不同，马炳全自认干得更安全，也更有水平。他是料头中间商，也就是大量非法生产溴代苯丙酮合成麻黄素，再贩售给下家制造冰毒。据说警方现场缴获的麻黄碱半成品达40吨，抓人时还有数名毒贩持枪与公安对峙，场面相当混乱火爆。这案子也跟蒋振兴案一样，由公安部督办，他认识了专攻毒品辩护的范明。马炳元知道傅云宪为什么不接案子，马炳元虽然不满意，但也不好服了胡四的面子，依旧在傅云宪面前装孙子，口口声声地管他叫爷。这案子岂止必死，简直够枪毙个十几回。马炳元的诉求也很简单，先留兄弟一条命，以后再想办法慢慢捞出来。马炳元是这省最大的毒贩子，家里人民币落得比山还高。范明想着大挣一笔，于是大话连篇，拍着胸脯说自己里头都有熟人，留一条命妥。范明一开口就要了马炳元500万，说是用来打点关系，实则自己就先吞了一半。知道替黑社会办案要务必小心，范明开了油后倒也不是一点力气没花，也往公安局与检察院里跑了无数次。然而看守所里的马炳全态度十分猖狂，数度挑衅前来提审的承办检察官，终于彻底惹恼了检方。再加上国家此时出台了重拳打黑的刑事政策，马炳全与十余名被抓捕的毒贩，除了狗咬狗互相检举揭发的侥幸留了条命，其余的一审全是死刑。马炳全不服判决，提出上诉，一个月的时间高院驳回维持原判，又一个月的时间最高院就核准了二审判决，下达了执行死刑的指令。整个案子的程序走得飞快，反正就是死定了。直到最高院核准死刑之后，马炳元才意识到自己被范明给坑了。怎么办？按照黑社会的思维，自然是以牙还牙了。据说范明被堵在小黑巷子里揍了40分钟，最后奄奄一息地被送进医院，定了个6级伤残，肾功能重度障碍，阴茎都缺失了大半。胡石银移民后，马炳元上头再没人压着，已经以黑老大自居了。尽管对于侍女成性的范律师来说，丧失性功能比死还残忍，但马炳元还是觉得不够，他弟的一条命没那么便宜。这事儿傅云宪也有相当大的责任，这么些年他把他当大爷供着，逢年过节的孝敬，鞍前马后的伺候，非但没见着对方好脸，关键时刻还见死不救，